会同学的时候，我们俩都是校花，长得也差不多，大伙儿总是把我跟山口百惠混在一起，分不清楚。记得有一天啊， 刚才你说什么？你跟山口百惠分不清楚？ 嗨， 就你 爱信不信。记得有一天啊，有一个小报的记者又把我当成了山口百惠，他呀追在我的屁股后面，非要采访我。 你的清酒挺有味的，再来一杯。 好， 哎，我说老板娘，音乐的节奏太慢了，来个快节奏的啊！ 对，来个快，来个快点的。 平田太太，你那个中国留学生啊， 他去送外卖还没有回来。 哦，他在你这儿干的时间可是不短了。 是啊，他干的不错。哦，自从他到了店里以后啊，订外卖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 看上他了又怎么样啊，小林先生啊。王军人长得挺帅，也挺机灵的。 好啊，勾引上中国留学生了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对他特别关照。他每天晚上是不是都住在这儿？哎呀，反正他丈夫也把他甩了，孤男寡女正合适。哎， 慢慢， 小林先生，您眼红了。 跟中国人不好，不如跟我。 老驴还想吃嫩草，只怕你早就力不从心了吧。来，请坐。 往事不同边缘。 野西君，今天又不是八月十五，你怎么这身打扮啊？ 60年前的今天，我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参加天皇的圣战，保我们日本国在海外的领土满洲国。每年的今天，我都要去金国神社参拜。我们长野大队有一半弟兄的灵魂都在那里，他们是真正的武士。 大叔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请您喝一杯。谢谢。 可惜呀，你们没能赶上圣战那个年代呀。 英雄应当死在战场上。 长啸当空万里。 他是不是有病啊？ 别瞎说，喝酒喝酒喝酒。 喝酒。喝酒。是北堡酒馆。中华面条没有送到。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。嗨，马上，谢谢您的关照。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嗨，莫西莫西，啊，是美宝酒馆，啊，八宝饭没有送到，做好了做好了，早就做好了，送外卖的还没有回来，嗨，马上，谢谢您的关照，谢谢。 大叔，你先坐好。 中国人八个，王军， 平田太太，你刚才说什么？ 我说中国人太懒。王立先生的中华面条，龟田先生的八宝饭，你怎么还没有给送去？ 你可以骂我，请别骂中国人。 我就是骂你呀。你以为这么大个东京就你一个人有驾驶执照吗？你要是再出错，我就炒了你。 老板，对不起，请不要怪这个中国人，是我让他救这个大叔才耽误了您的生意的，请您原谅。 大叔，喝点水。对不起，明天太太，就是这位大叔在这歇会儿吧。 你从哪儿把他弄来的？ 你别管我是从哪儿来的，我替这个中国人向你道歉了。 啊，是你，爸爸，爸爸！大叔， 怎么回事？他是你爸爸，他为什么见了你就跑呢？ 这不关你的事。 那我就把他追回来。 妈子，你马上把中华面条和八宝饭给客人送去。 你爸爸病成这样，你怎么能不管呢？ 要是再多嘴，我可真要炒了你。 平田太太。我没听说在东京你还有个父亲呢。 你就别问了，小林先生。王嫂，你快去吧，客人都等急了。